孩他妈，孩他妈。他妈，我的那个他，你现在还好吗？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家，多亏你照顾爹和妈。 孩他妈，我的那个他，你现在在干啥？ 却看不到咱们的家。 孩他妈， 孩他妈， 在我心中你最伟大。等到再也住上那高楼大厦，我再陪你说句心话， 知心话。那个他，你现在还好吗？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家，你既当爹来又当妈。 孩他爸，我的那个他，你现在在干啥？心话，知心话。